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，爱让世界变平地，深深森林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红色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。

要你在我身旁。

是有点闹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 从撒大，从撒小， 从撒都有人唱反调， 恨得多，爱得少， 就像月甩掉 一颗心，扑通扑通的心跳，心间烦恼烦恼烦全忘掉，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心跳，心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，我甩掉地球，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 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， 野心大，胆子小，跳舞还要靠别人教， 恨得多，爱得少， 爱得少， 甩掉。